党生日，咁就一个解释啦。佢话唔系嗰个叫生日，嗰、那个叫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纪念日 提早啲 ，OK 啦，嗰啲 冇所 谓 啦， 冇所谓啦。但系个年份咧就有得倾，啊啊，而家就话1921到2021百年，咁但系好多历史资料就话中国共产党喺1920年成立噶。 嗰时咧叫共产主义小组， 系啊，你要搞清楚啊。 系 呢、這个施传统佢回忆，佢话1920年六月间，陈独秀、余秀松、李汉俊、施传统佢本人、陈公培五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 喺北京 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由上述五人起草党纲，咁、仲有一个一大代表李达，李达不但系一大代表，而且系三人领导小组之一， 搞宣传，负责宣传嘅。 佢喺佢话中共成立会议喺1920年八月，地点话俾万恩赐听啦，上海， 上海，吓、 环龙路杨渔阳里二号，今天嘅南昌路100弄。二号，咁呢个地方咧系《新青年》杂志，同埋系陈独秀嘅住所。吓、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余秀松、施传统、李达、陈望道、沈元禄七人。 七人 啊，呢、這个情节咧系被共产国际公认嘅，因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嘅负责人米夫 嚟咗。 他为了纪念中共诞生15周年，写篇文章，叫《英勇奋斗的15年》，就证实，由北大教授陈独秀发起，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参加者七人，刘博士讲得啱，共产主义小组， 因为他那个呢 但是已经有了个党中央组织了、 这个没有矛盾的是先有党然后才有党的代表大会嘛现在讲的那个党的一大呢在1921年的7月有些人的记忆就说7月23号还有开头就在头到这个这个马老师所讲的地址咁点知道呢就引起咗巡捕房嘅注意呢第二日呢就有嗰啲人探头探脑咁为咗安全起见呢就走咗去嘉兴南湖啊嗰啲船上面呢就继续。咁所以佢即係喺嗰陣时已经系咩呢全国有50几个党员。 57个 党员。咁所以就应该先有党就后有党嘅代表大会㗎嘛。咁其实嚟讲呢在1920年八月嗰时咧，去组党咧，呢个系即系合乎情理嘅。 即系鸡同鸡蛋， 先有鸡先， 先有鸡先，然之后一大中共嘅一大咧就系呢个鸡乸生嘅鸡蛋咁解。 系啊系啊， 应该系咁样样，所以呢个系冇矛盾嘅。 嗱，补充一点啊，即系刘兄头先讲嗰个啲巡捕探头探脑咧，应该系好清楚嘅，因为只有记载。 是 他不是说拉共产党 那 时共产党没名没份 是啊 完全不起波浪即是那些统治阶级 是 警察 都不知道你是乜水 是 又不知道你危害性在哪边 是 为什么会有巡捕呢 是 当时报纸有记载、 哦、 他们住那间旅馆发生命案、 哦 啊、你现在查报纸查到那些巡捕呢 其 实 是查命案的 是阴差阳错 的那这班呢就 弹鸡 做好人心虚不是做贼、做好人心虚 安全起见 那就当然是走佬啦是这么回事好了那如果孟雄卿你说是20年成立或者21年成立无所谓是但是还 未回答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班是陈独秀为主他们20年已经是共产党员的身份了、他们入党有没有宣誓呢 没有 吓、啊， 应该嗰阵时系冇嘅。 点解唔使宣誓咧？ 佢咧就喺当，即系根据我睇好多党史咧， 系 即系话喺大革命时代参加，即系入党嗰啲人咧， 得七个啫。 即系能够系话而家记得翻起话入党嗰时候有宣誓嘅咧，系最早啊追溯到1925年。 四大咯， 年嘅啫， 第四大 嗰阵时佢咁样噶嘛，佢嗰阵时咧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大连续五届嘅咧，个总书记都系陈独秀。 嗯， 陈独秀就由1921年咧，即系嗰个一大呢、這个成就是、成为党嘅总书记咧。 系 佢一直到到1927年嘅8月7号， 嗯， 喺汉口嗰个紧急会议嘅时候咧，先至嚟到呢个即系。就是撤销佢嗰个总书记嘅职务， 系 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因为佢哋亦都冇最主要咩问题咧，佢个党章咧，佢嘅党章咧，其实就第二大啊，中共二大先有党章嘅，其实就、 哦、 最低纲领、最高纲领嘅制定就是二大嘅事情， 系 因为其实就一路到1982年，中共嘅即系1982年9月中共嘅十二大， 嗯， 首次将入党誓词写得入去党章， 冇错， 呢个佢系历史上嘅第一次，所以先系统一咗个版本啫嘛。以前嗰阵时嚟讲就即系嗰个宣誓咧，各个即系嗰地下党嘅组织嗰阵时，你知啦，又系秘密联系噶嘛，直线、嗯、单线联系啊咁样，所以入党嗰啲嘢嘅时候咧，基本上嗰时冇一个统一嘅规程嗰、那个。誓词点讲啊？咁啊变咗嚟讲喺头啊后边一阵间，我大家讲到佢五个时期咧， 系啊系啊， 变化啲嘢咧， 唔同噶。 其实亦都系唔同，各个根据地都唔同。有啲即系基层嗰啲入党嘅就自己作嗰啲，又系都算数，系咁样嘅。 嗱，核实一点先啊，即系呢个党纲咧系1920年系已经起草咗啦。 有又吓， 系我而家讲党纲啊，党纲啊。 共產黨綱領啊！ 咁1921年咧，呢、這個黨嘅一大咧係通過呢個黨綱。 係啊， 啊，咁佢哋作為代表咧，都幾趣怪嘅嚇。 係、 啊。咁啊，而家文件就話呢十零個代表就代表全國57个共產黨員咁講。咁其中咧，張國焘咧，可以講另有一説。 哦。 張國焘係作為陳獨秀嘅私人代表。 哦。陈独秀冇到 噶，因为陈独秀嚟唔到， 系代表北京嘅共产主义小组过嚟， 所以佢系私人代表。呢个党历史写得好清楚嘅， 系， 所以 即系佢唔系党员，但系 佢当然党员啦。 哦，咁点私人代表咧？ 哦， 但系最奇怪就党中共嘅一大， 因为已经20年已经有咗陈独秀系书记啦嘛。 哦， 呢个书记嘅代表， 哦， 你搞清楚会议有人主持噶嘛？ 佢嗰个最奇怪就咩咧？就中共嘅一大啊！我哋而家就走去隆重纪念啊，系嘛？但其实当时咧，最主要嘅两个创始人咧， 系都唔系同， 系不如重视嘅 鬼佬嚟 嘅。系两个创始人咩咧？一个陈独秀，一个李大超。 系， 所以呢个即系南陈北李啊，呢两位系最重要嘅创始人咧。 系 都以佢哋嘅教，因为佢哋从事教学活动啊嘛，就话教务繁忙咧，呢个无暇出席。 系， 竟然佢哋两个呢个系个陈独秀、李大超啊，系冇出席呢个一大嘅。 嗱，呢件事亦都讲明一个道理， 系 就系所谓而家讲到咁高卡士嘅一大咧，当时系不被陈独秀同李大超重视。点解咧？因为该做嘅事已经做咗啦，党纲已经有啦。咁啊，其实一大走过场。咁最緊要係共產國際有代表喺度，啊，咁但係我又有一個疑問就係奇怪啦，點解即係其實佢係等於係監誓嘅，即係共產國際要從此承認你係佢嘅支部噶嘛， 係啊， 即係承認你係共產黨組織，佢係經過審查知道你呢57个起碼裏邊嘅代表人物咧。 嗯， 知道乜嘢系共产主义，知道乜嘢系共产党，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你入党入嚟做乜？咁咧，所以今日我哋讲呢个誓词咧，就好有意思啊！大家都睇咗一下嗰五个时期嘅誓词， 系啊， 啊咁有两方面咧系即系不变嘅， 系 你无论边度咧。 或者剛才劉博士所說有些地方是自己 自作， 他不是自作啊， 他加些， 他不是自作啊，他是由中央那些口口相傳啊，即 大致上呢， 我給你立黨的時候是這樣意思， 就不是準確的 版本，但最重要的兩點一定有的， 是 一個就是保密， 是 一個就是保密，是首先呢，你是一個地下黨，你不能夠公開身份的， 是 不是現在的黨員如果出席什麼會議，還有個黨襟章帶帶的， 是、 啊、一支黨旗這樣， 是、 啊、沒有的，當時保密的，那這個保密呢，我就想請教兩位了，在這個、地下時期或者是被這個當局打壓的時期，即是弱小的時候，當然要保密 了， 但是 你已經拿了全國政權了，到建國初期了， 都重要啊， 有這句、保守黨的秘密、 十二大之後都重要、 十二大到今天、保守黨的秘密是這個是一路傳下來的我想請教了， 其實就是 首先第一，保守什麼秘密，第二向邊個保守秘密，第三為什麼， 因為他們本身呢，他那個即是、共產黨、他成立的時候來說呢， 是 他在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裡面呢，他已經說得很清楚的，即是他說共產黨人認為隱瞞自己的意圖是可恥的， 是 他們公開去全世界宣佈他們那個目標是用暴力打碎現存所有社會制度、政治制度， 是 達成他共產主義革命的目標， 嗯， 因此的時候他就換言之是將他擺在那個現存的社會的制度、政治制度的對立面嘛，所以很多東西他就用一種敵我思維， 嗯， 階級鬥爭這個維綱那個思維裡面呢， 是 去，因此他就有敵我思維，必然就會產生所謂內外有別，內外有別，那變成來說呢，他黨的機密，我舉個例子，1957年的時候來說呢，在那個即是五月的時候，那就開始全黨的整風，其實毛澤東呢就引蛇出洞，聚而簽之，準備將你的所謂資產家右派分子一網打盡，但是呢他作為黨的機密呢，反右派這個部署是一個秘密來的、 哦、 就以為、這個整風大明大放歡迎呢就向黨提意見， 是 吧，這個來說就說這個、就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吧，這個文者足戒這樣，是吧，這個講這些東西，那引誘一些人去講話， 嗱，劉兄這個 所以那時候有個機密，不可以、我後面要反右派， 是一種解釋， 他就是不可以講， 但是我們看到從1848年共產黨宣言以後，第一國際 是 很多領導人都公開身份的，大家都知道這些是共產黨，這些共產黨是要推翻我們，還要拿暴力推翻我 們， 還要剝奪我們的一切、啊、他不怕表明身份的、但 是 現在有了執政權反而不是、很多保密、 是不是、實有的， 但是這個保密呢， 是、 劉兄知道這個馬恩次未必知道， 是 就是有一個傳聞、我信得過這個傳聞是真的， 是 周恩來臨終的時候，臨終、他知道的了，他開過很多次刀，一個即是五尺漢子病都剩下多少斤、七十多斤、 不夠七十斤， 168斤、 就 是、即是一棚骨的了， 是 所以 他知道大限已到的 了、 臨終的時候呢，他就对他一世的执爱，对他即是唯一的太太邓明超说，他说我有很多说话我不能够对你说， 是那些秘密来的、 你听着、跟着邓明超就说我都有很多说话我不能够对你说 、 这个两个老革命之间的对话， 是 到底乜嘢秘密呢？一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一个是老党员，后尾先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是老党员啦， 即是邓明超。 咁佢两个之间 有咁多 咩秘密呢？咁呢个秘密就要请教咯。 咁就好簡單一樣嘢，佢因為共產黨咧，佢嗰個權力嘅交接啊，係冇一個程序化，呢、這個規範化嘅。其實咧一路以嚟咧，嗰、那個黨內嘅權力鬥爭咧 係好激烈嘅， 仲犀利嘅犀利過對敵鬥爭。 係， 佢往往就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係， 咁你比如咁講，喺一九六五年嘅夏季嘅時候、秋季嘅時候咧。江青多次去到上海，咁啊喺埃慶斯嗰啲支持底下啦，係嘛？佢就揾咗邊個張春橋， 佢係搞小圈子。 跟住你變嚟講就揾咗邊個姚文元，就秘密炮製平身編歷史劇《海瑞白官》。 毛澤東 呢個全部咧係由毛澤東策劃，瞞住劉少奇，瞞住周恩來，親自去改嘅，你知唔知啊？所以即係變咗嚟講咧，喺黨佢嘅黨內都搞呢一套嘢。 系， 咁你谂下啦，仲何况对党外系嘛？佢仲有喎，佢共产党嘅纪律系咩嘛？全党就服从中央，下级啊服从上级噶嘛。咁、你变咗佢就系嗰个机密，所以党嘅秘密咧有分秘密，有分机密，有分绝密，佢好多等级噶嘛。就算一般人、一般嘅黨員睇嘅參考消息，高級啲啊參考資料，再高級啲啊動態清樣一路上去嘅，即係有一啲就係、是。黨員可以睇得，有啲就黨嘅、即係處級以上睇得， 咁啲任何政府都有，任何政府都有。 將呢個秘密啊，提到咁高嘅水平， 係啦，啊，即係兩夫妻。 點解佢咁注重保密？ 係 啊，呢啲秘密係屬於乜嘢方面嘅？ 即係 因為有開講有話啊嘛，開講有話啊嘛， 係 好事不瞞人， 係 啊。好事佢唔使保密嘅。 基本上係咩咧？基本上嗱，個解釋咧，用現代我哋習慣嘅術語講， 係 佢喺黨嘅權力鬥爭當中，佢以及佢個權力嘅大小啊，同一個咩啊，信息不對稱，分唔開。信息不對稱咪就造成嘅保密咯。 好啊，聽歌啦，呢只歌咧好嘢啊，叫做《我宣誓》，就以入黨誓詞為歌詞嘅歌曲喎。啊，咁啊，聽聽《我宣誓》先。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澳洲的新型肺炎疫情反弹，八个州和领地之中有五个出现高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确诊病例。新南威尔士州新增18宗本土感染，这一波疫情爆发以来累计130宗确诊。总理莫里森和各州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之后说， Delta 变种病毒带来的威胁和他们过去面对的病毒非常不同。会上同意强制要求所有高风险的安老院社护理人员在9月中之前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所有和隔离设施相关的人员，包括车辆司机，亦都必须检测和接种疫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90点，跌1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81点，升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2，日元110.6，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3，人民币6.458。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5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91美元，卖出1781.7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广东讲西， 有个新闻啊，即系23号嗰日咧，有一架英国军舰咧就俾呢个俄罗斯追杀啊，又话开炮打，又话投炸弹咁样，搞到好似好大件事咁啊！但系咧呢架喺黑海航行嘅英国军舰，佢上边就有一个英国记者 BBC 嘅。他说是，我是听到开炮声，但看不到炮弹在哪里打，又见不到个着落点在哪里、可见都几远。又说有20多架飞机直升机 在这里盘旋，但是又不觉有什么炸弹、这个英国首相就说，你抗议我们的大使，我们的武官，但我们不承认有这件事，我们只是在这个正常的航道上面航行，而且你说进入了领海，是进入了乌克兰的这个领海，克里木半岛。一句说话就是，我根本不承认你俄罗斯以武力和武力威胁非法这样割裂了乌克兰的克里木半岛，就这么简单嘛。但是很多普京的粉丝就说，哇，这样还不刮了英国佬一巴。你搞清楚，从这个礼拜三开始，英国和这个整个北约和北约的关系国家，当然有美国啦，一共32个国家派大批军舰就在事发的附近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那如果普京够僵，去炸他咯。 消费券计划7月4日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Ali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日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日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中共中央有專門講嘅文件， 係 話要擴大宣傳林彪事件嘅通知，係2021年10月6日，中法65日，即係毛主席批示咧係照發。 嗯， 佢即係呢件事應該由各省市自區黨委，然後各大軍區、各省軍區、各野戰軍等逐級傳達。 哦， 逐級傳達，但係傳達呢個文件咧。好過癮喎、 哦！ 即係你嘅保密級別到咗啦，就可以開會聽傳達。 係， 但係唔准記錄。 哦， 啊，好奇怪， 即係得個聽字。 啊，乜又聽緊啲唔知啲咁樣？ 你最基層嗰啲咧， 係 就我就記得913事件啊，講個即係所謂林陳反黨集團嘅反革命材料嗰啲嘢咧，我哋喺上山下鄉期間， 係 喺農村。聽到呢個傳達嘅時候咧， 幾時、啊？ 應該係 71年， 1971年嘅十一月中旬。 哇！要中旬，即係兩個月後先知， 算快咯。 而且點解會知咧？ 當時， 因為嗰陣時我 在幾時先？ 我唔喺農村知嘅，我嗰時咧就做咗個工人宣傳隊，我招工啊，招工招咗翻去呢、這個即係、就是、東莞嘅莞城嗰度， 嗯， 就即係、就是、糧油加工廠，就進駐東莞銀行。即係嗰個中亞民銀行東莞支行喺嗰陣時咧，就聽啲軍代表嚟到去傳達嘅，所以我哋又比農村嗰啲基層咧又早咗呢個幾日。 但你聽完又唔可以周圍講喎，唔係你泄露黨的秘密喎， 唔可以㗎， 或者國家機密喎，呢個 唔止 黨嘅機密添。 咁但係文化大革命咧就冇任何娛樂節目㗎啦， 哦， 啊就係呢啲政治新聞咧就成為呢、這個。流傳得最廣嘅 係 呢個小道消息， 嗯， 但係小道消息傳下咧就會以訛傳訛啦， 一定啦。 但係我想講嘅咧就係呢個誓詞啊， 嗯， 呢個誓詞頭先講咗一個就係保密啦，係 啊， 第二個又係好傳統嘅都有嘅叫紀律， 係 即係中國共產黨平心而論咧，佢取得政權咧 係 紀律係好重要嘅， 係啊。 但是红军时期又好这个国共决战时期又好他、 嗯、 那些誓词里面有些政治术语、 嗯、 是不是宣誓人明白呢、 哦、 我 又要考究一下了好像红军时期阶级斗争、 啊、 那你 要解释什么叫阶级斗争、 啊 我 係 唔係好多人識嘅啫嗰陣， 因為好多嗰陣時90%都係文盲嚟噶嘛，中國啊， 即 係尤其嗰啲 打土豪分田地嘅 嗰啲， 我就要舉一個好明顯嘅例子。 哦， 即係好多人入黨嗰陣時咧，而家規定啦，18歲，18歲嗰陣時冇規定嘅嚇，好多15歲入黨嘅， 係 嗱，不厭其煩，大家聽兩句啊。刘西元中将，红军嗰阵时系团政委，后尾最大官做到南京军区副政委， 嗯， 这个大区副啊。刘道生中将，15岁入党， 嗯， 系红八军嘅青年部长， 嗯， 最后做到海军航空兵司令， 嗯。 邱创成中将啊， 系 红军嘅团政委，最大做到总后副部长， 又系15岁。 15岁入党，我讲呢啲都系啊。郑维山中将， 嗯， 系红军团政委，最后做到兰州军区司令。 哇！ 啊，16岁就太多啦，16岁即系不升旗， 即 系只能够讲几个好有名嘅。 系 啊，红学至上将， 嗯， 啊，红军嗰阵时做到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嗯， 最大咧做到志愿军副司令兼后勤司令， 系。 啊！張震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長，洪學之咧插一句，佢係中國唯一一個六星上將。點解佢六星上將嗱？ 兩次封官。 佢第一 係 次咧就係1955年9月25日嘅時候咧， 係 封開國呢個元帥大將上將嘅時候咧，佢係名列其中嘅上將。 哦、 第一次封咗做上將，後嚟咧到改革開放嘅時期咧，恢復翻軍銜嘅時候咧。 去做到中央軍委嘅副秘書長，又係封翻做上將，所以上將係三粒星噶嘛，佢兩次封上將， 加埋 六星上將咯，唯一嘅一個，佢係唯一嘅。 第二次呢個軍銜咧，係1988年，咁啊，仲有就張震上將，張震咧紅軍嗰陣時做到營長，八八年以後咧，做到中央軍委副主席。 哇！佢嚟講本身咧，就係呢個張震咧，佢係三野嘅嗰個參謀長。就其他幾個呢個野戰軍嘅參謀長都係上將嘅。 係， 比如四野劉亞劉呢個上將，呢個就係參謀長啊。一野張宗信又參謀長又係上將嘅。 係， 咁啊嚟講啊就另外嚟講，其他即係話講起上嚟嚟講，佢係同一中將。咁四個野戰軍嘅參謀長都唯一佢一個中將，不過後嚟行晚運，做咗中央軍委副主席，封翻上將，補翻數。 呢個秦基偉咧， 係 又係 啊？呢個聽過。 呢個後尾係封上將，但係1955年嗰陣時 中將， 中將 係啦，少將咋？秦基偉 少將， 中將，因為佢當時嚟講係咩咧？佢嗰時已經係喺上金領一戰，佢15軍軍長， 係 上金領一戰成名，所以嗰時秦基偉咧就做過北京軍區嘅司令員，做北京軍司令員。 佢呢個係紅軍師長， 係 秦基偉， 所以紅軍師長一定係中將啊， 做到國防部長， 佢改革開放 一個咧， 國防部長 何炳炎上將，何炳炎上將係紅軍師長， 後 屘成都軍區司令， 係 啊。咁呢啲都係16岁入党嘅，咁、而且咧嗰阵时15、16岁入党嘅咧，大多数都係贫家出身，未读过书嘅，冇文化嘅，咁你同佢解释阶级斗争，解释革命，咁啊， 唔系革命嘅易啲啊， 唔系、革命好多误会嘅，系啊，即系话，我哋参加革命啦，好啊，点解好咧？革命啊嘛，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革地主老财的命吗？ 对呀、 革割啊，割咗个头啊！哎呀，当时啲记录系咁样噶。 咁你都容易明白啊，阶级斗争呢样阶级已经难明喎，真系。 咁啊，仲有一个入党得早咧，就系、是、人都知道啦。毛泽东亲手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好似日文喎、 刘兰 啦。系啊，好你话系咪中文啦？生的 系啊，系啊，系啊，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大大的好。 系 啊，咁啊，刘兰系14岁入党。 嗯， 佢具体入党嘅日子咧， 系 我唔知，但系我知道佢系呢个。入咗党以后2-3个月就走咗噶啦，就牺牲咗噶啦。嗰阵时佢先至14岁满加3个月， 哎、 所以佢入党咧，绝对系14岁入党嘅。咁呢个农村小女孩，你同佢讲啲政治上面嘅嘢，佢宣誓 系， 佢系咪明白呢啲誓词咧？ 多数都明嘅。你估計就唔明啦。 好啦，咁今天啦、到今天就唔同咯。係到今天12大以後啊，佢仲有永不叛黨。點解喺呢個和平時期仲有永不叛黨呢一條咧？咩意思咧？ 因為黨內好多咩？ 唔係你肯定係有所指噶嘛？ 梗啦，你黨內 你以前就話生死鬥爭啫。 你、那個、 你經過咁多次嘛，又 你要睇 佢 時代，佢嘅時代背景咧。 嚇， 佢嗰個第一次喺中共嘅12大， 係 喺1982年嘅9月啦。 係啊，係啊， 將呢個誓詞咧就擠咗入去黨章裏邊。咁你由1大到12大，到12大12次全國代表大會，先至將個誓詞正正式式寫咗入去黨章裏邊。 係。 咁到而家就冇改到嘅，係嘛？但係點解會咁寫咧？咁樣因為好簡單一樣嘢啫。喺呢、這個 建國 1982年之前嘅11年，1991年、1993年，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啊，林彪啊，都嚟講呢個係嘛？話去要投奔蘇州，係嘛？坐隻三叉戟256号飞机啊， 嗯、 摔死咗喺嗰個蒙古軍都爾汗嗰度啦，係嘛？咁佢咪就叛黨咯？ 叛党噶啦嘛， 唔止佢啦，之前仲有好多咩叛徒啊、党内叛徒啊、党内走资派啊。 讲战争时期啊，战争 咁你 喺革命战争时期啊，最嗰个危害性最大就中共中央嘅政治局候补委员 系 特科嘅负责人啊，特别工作科负责人啊，顾顺昌嗰个叛变咧，攞命啊嗰、那个。 系 嗰、那个叛变里边嚟讲咧，俾佢哋带嚟咗好大嘅上打击，损失上海同埋好多各地嗰啲地下党嘅组织啊， 系 都俾人铲晒，就系铲晒。最攞命就乜嘢咧？ 向中发系总书记都叛变啦。 向中发嚟讲啊，呢、這个其后即系大概阿顾顺昌、阿顾顺章就俾人拉咗之后两个月咧，又落网啊，落网之后就叛变，叛变之后第三日俾人捉咗。咁问题就系话。顾顺章里面嚟讲咧，佢系中共中央嗰个特科呢、這个即系、就是、特别工作科嘅负责人啊。咁佢咧就变咗嚟讲，本身就系特务头子嚟噶嘛。 嗯， 好啦，佢就掌握晒啲地下党组织嗰啲情况，所以咧，恽代英咧就俾佢啊系带人去到南京中央监狱啊去指认出嚟噶。恽代英啊嚟到去北咗系嘛，蔡和森又俾佢呢个出卖嘅系嘛。咁所以即系嗰个。个组党嘅组织受到好大嘅破坏咧，顾顺章一次系最严重。 系啊，所以你睇佢第一次个红军时期嗰个誓词已经有啦，永不叛党。 嗰个梗系啦，嗰阵 几紧要 啊，随时拉得，随时打得， 系 即系中共一百年咁计啊。 系 我觉得可以分三个时期， 系 又可以分两大时期，执政前、执政后。但系执政后咧，点解要分两个时期咧？就系、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同埋发展经济到今天中国梦 经济建设为中心， 中国梦的时期，是嗯、是但是呢三大时期的入党誓词里边，好似冇多反应，系嘛？你睇而家十二大以后啊，啊拥护党纲领，遵守党章程，履行党义务，执行党决定，严守党纪律，保守党秘密，对党忠诚。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隨時為黨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 係， 咁呢啲同前面嗰幾單咧大同小異， 差唔多啦。 但係冇表現出，係第一執政黨，你已經唔係革命黨啦，係執政黨。第二，你唔玩階級鬥爭為綱啦，你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點解喺呢個誓詞裏邊？冇滿腔熱血咁話，我要投入建設，我要為人民造福，發下中國夢。 冇， 我知冇啊？點解啊？ 點解冇啊？ 因為佢嗰、那個 嗰時一窮，仲係窮啊嘛，大佬。 佢 即係之後點解唔再改啊？ 佢始終都叫共產黨， 係啊。 喺就算喺十二大嗰時咧， 係 佢嘅性質咧，佢嘅性質仲係話共產黨係咩啊？係無產階級戰鬥嘅先鋒隊組織。佢嗰時就咁樣噶嘛，你當然喺後嚟咧，這個即係1989年嗰、那個即係六四之後，當人民上咗中央，後嚟隔咗幾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咧，陸續喺90年代嘅中期，佢就提出一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嘅時候咧，先至嚟講冇咗嗰個無產階級戰鬥嘅先鋒隊組織嗰、那個咁樣嘅概念啫嘛。 啊，聽住 好，鄭哥啦，呢只都聽咗好多次噶啦，叫做國際歌啊。 Yeah.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何文田站附近架空电缆设备故障，屯马线列车服务作出调整。屯门站至红磡站每十分钟一班车，红磡站至启德站每二十分钟一班车，启德站至乌溪沙站每十分钟一班车。政府宣布星期四凌晨零时起禁止从英国来港的民航客机着陆香港，并将英国列为极高风险 A1 组指明地区，阻止相关人士经转机到港。当局表示，本港持续发现有从英国带有变异病毒株的输入个案，个案数字已经触及相关准则，因此政府将就英国实施地区性航班熔断机制，并将英国列为 A1 组指明地区。有升学中心的负责人表示，接获不少留学生家长查询，担心子女未能够赶及7月1号前回港，因为航班和检疫酒店都未必有空位。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表示，英国近期每日有过万宗确诊个案，大部分涉及 Delta 变种病毒。由于暑假关系，从英国回港人士增加，而家做法可以减低变种病毒传入的风险。警方早前接获报案，指旺角一个单位外挂有一幅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横额，警方拘捕一名40岁男子，其后再拘捕一名36岁女子，涉嫌干犯煽动意图罪。警方本月21号接获报案，初步调查后以涉嫌发表煽动文字拘捕该名40岁男子，他获准保释候查，需于7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案件由国家安全处跟进，警方进一步调查之后拘捕该名女子，她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于7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港台节目《自由风》自由风主持资深传媒人欧嘉伦接获通知，今日是最后一日主持节目。港台回复表示，不时检讨节目内容和人手安排，自由风自由风最新人手安排属于内部编辑事宜，不作个别评论。欧嘉伦表示，主管在他主持节目前大半个钟通知他，因为节目人手编排有变，他听日不用再主持节目。他认为有人不喜欢他在电台以外撰写文章的言论，而港台管理层较敏感，相信是不能接受他的评论，主要是监督政府、批评政府。他形容百分百是政治判断，又说自己在节目是做到主持的角色，并没有将个人意见带入节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23点，下跌2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78点，下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2，日元110.56，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3，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5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21美元，卖出1,779.9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

就是陳望道，陳望道由日本的呢個和尚紹嗰個日文嘅版本翻過翻譯過嚟嘅，就同德文裏邊就所以就係有個距離。 有距離。 所以李達咧，佢有故事講。 係 第一個咧，就係佢係1927年國共反捻嗰陣時，係叫脱黨。脱黨即係嗰陣時好多一亂啊，失去咗聯繫啊。咁、 哦、 你黨中央唔知去咗邊，你黨機關又潛入咗地下，揾、哦、你唔到，係、 嗯、 嘛？你唔係好似 即係而家嘅叫做失聯， 你唔係可以好似鄧榮超咁揾老公喎、啊，真係。鄧榮超周恩來佢係最核心㗎啦， 係啊係啊， 即係去咗上海，梗係揾佢唔到啦。 化名五豪啊嘛， 登報紙揾佢。啊，咁我講李達咧，可能就係呢啲咁情況。郭沫若走咗去日本啦，咁、 嗯、 啊，佢就係擺得起而即係唔掂走嘅。但係呢個李達就唔係，李達係一個文人嚟嘅，係 啊， 即係佢脱咗黨以後咪做教書咯，啊，一個教哲學，佢、 嗯、 非常有呢個高度嘅，一直教到喺武漢大學 係 開科授徒，啊，一個係哲學，一個係歷史。 咁國民黨又唔斬佢 嚇？喂，我教書啫嘛，咩事啊？而家 嗰時好寬鬆嘅， 唔係你共產黨其實唔係咩大屠殺㗎，好多係禮送㗎。鄧小平都冇事啊。 嗯， 鄧小平即係叫唔係叫做清黨或者叫做乜嘢，就係俾筆女知你。 唔該，你走 啊，就係、是、咁樣。所以李達嘅古仔係點咧？ 嗯， 佢係解放以後繼續教書。 嗯。 做武漢大學校長， 同毛澤東係有私交。 嗯， 嚇、啊，咁個私交係到咩程度咧？六十年代，劉兄應該記得，中共係有過一次重新登記黨員。 係啊， 嚇、啊，就呢次咧，董必武開聲啦。 嗯， 董必武睇到毛澤東嗰個自己填嗰個表， 係， 佢話你一大嗰陣時唔係黨員喎、 啊。啊系啊，劣迹啫嘛，系嘛，属于劣迹啫。 我系 吓，咪即系劣迹咯，劣迹咯。 咁你唔信，揾李达啦。即系李达嗰阵时位置高过我，又高过你， 系 吓揾李达。李达话系啊，即系当时毛阿东报道嗰阵时咧， 系 即系李达就问佢话你系 C Y 定系 C P 啊？ 嗯， 吓 Y 就系 青年 ，youth 系啊 ，youth 啊。咁佢話 CY， 個 CY 我哋開 CP 會喎、 啊、 咁。 CP 啊， 共產黨員， 共產黨 party member。 唉、哎，不過嚟都嚟咗， 嚟到啦算啦。 係，唔係你嚟，你嚟咗啦咁。 係， 所以毛澤東話係啊，我都參加一大噶。 係， 咁李達同埋呢個 董必武， 董必武就話係、哎、你係列席， 係咯， 你係列席，冇、錯，你係列席同埋記錄。 嗯， 嚇、啊，你唔係正式代表。 嗯， 毛澤東話發老皮啦，有咩正唔正式啊？都是开一大个，其实呢个就好关键嘅。你 系 代表咧，咁如果喺法律上面咧，你系创始人之一， 系 你唔系啊嘛，即系等于邓小平话我参加个遵义会议，你做咩先？ 记录咯， 唔系又系记录。咁你唔可以话唔系佢连列席都唔系邓小平。 佢嗰个时系《红星报》嘅主编， 佢系衰咗，本来官大啲嘅。好啦，咁啊讲到李达咧。 嗯， 我就想讲呢个永不叛党嘅问题，算唔算叛党先？ 唔系，头先咧，即系你未解决嗰个问题，到最后结果点咧？ 啊， 到最后即系 结果冇得拗啦，即系冇都 话我喺度，咁啊即系当佢喺度。 所以咧，喺历史上咧，曾经关于一大嘅党代表咧， 系 曾经有个十二人嘅讲法，亦都有个十三人嘅讲法。 十三人加埋 就系佢老人家啦， 系啦。 咁。呢筆帳數就唔計啦，仲有另外一筆數，就係喺文革之前咧，毛澤東喺武漢開會咧，都揾李達傾偈嘅，因為真係老友。 嗯， 而且咧傾咩咧？探討兩樣嘢，一樣哲學。 係 啊，毛澤東自命哲學好叻嘅，但係李達話你啲哲學唔掂嘅，大佬。 因為毛澤東佢 係正式嘅 兩論啊嘛，毛澤東嘅矛盾論同埋實踐論啊，呢兩論啊，係佢喺哲學方面嘅得意傑作啊嘛，認為。 你蘇聯佬幫佢寫嘅啊，咁就係 所謂一分為二同合二一的問題啫嘛，就係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到底是你死我活定係有共存的一方面啊嘛，佢唔共存咗幾百年，資本主義邊有今日咁繁榮啊，係嘛？咁呢樣嘢拗。 是 哲學拗歷史拗， 是 歷史又係你，哎，你話農民起義都係好嘅，農民起義殺人刑嘢， 係 咯，張獻忠嗰啲殺法，洪秀全嗰啲殺，王朝嗰啲殺， 唔係唔止中國喎，歐洲啲農民起義一樣嘅啫，冇理想嘅 嗰啲靈計，馬克思已經講咗農民階級 係 反動嘅階級， 後嚟到文化大革命嘅時候咧，就批即係三家村咧。就當時啊，特確唔含尿沫沙三家村 啊 嘛，後嚟啲友咧就移發炮製，就喺呢個武漢大學就抽咗三家村，就係話李達為首，就將佢鬥死咗。 李達淒涼，李達俾人鬥嗰陣時咧，曾經兩次寫信俾毛澤東，第一次咧，第一次就係講啲經過，啊，即係表明我雖然脱咗黨，但係我對共產主義。冇話背叛，更加冇話反佢，啊，仲係講道理。第二封信就唔係啦，第二封信就係毛主席， 救命， 都冇用啦， 梗係冇用啦。所以你話呢啲個叛黨等於瞿秋白。 系 佢都话你话 写咗多余的话啫嘛，曾经 佢 文革大革命嘅时候，话佢系呢个叛徒，老毛就将嗰个老毛咧就将嗰个即系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啊，嗰个即系嚟讲，我话佢系即系啊呢个晚节呢个不保忠王不忠啊不足为训嗰啲嘢咧，就扣埋落去啊瞿秋白嘅身上， 即系佢哋嗰啲冇叛变，冇出卖任何人，但系算佢咩？算佢变节。 嗯， 算佢自首。 嗯， 啊，咁你搏一波嗰班六啊一个冚唪唥冇得走噶啦。 咁佢就系刘少奇嗰时系北方局书记 啊 嘛，报请张闻天总书记备案。嗰时1936年，即系已经系 日本仔打到嚟啦， 打到嚟噶啦嘛，就为一保存呢一党嘅优秀干部咧，就叫佢哋咧就，哎，系咁以例行公事。就係特登個所謂嘅即係 簽個名， 反共啟事啊嗰啲字啊嗰啲咁嘅嘢啦，簽個名就算數。 嗯， 呢個係組織嘅即係安排。 嗯， 啊，特都要服從，但結果有一個人冇服從喎。 係 嗰個邊個啊？劉格平啊，唯有一個叫劉格平。 佢有信仰啊嘛。 佢就係呢個唔簽， 寧願做烈士。 唔 係 你 冇都放埋，都放埋。 你知佢係咩信仰啊？ 嚇， 穆斯林。 哦， 啊。 结果佢后来， 我宣誓过，我 唔能够反转， 唔签名。 后嚟咧喺文化大革命嘅时候，刘格平做就因为咁嘅事情， 系 一同所谓六啊一人嘅叛徒集团啊喺对立面啊嘛，佢就即系正气哥嗰边噶嘛，所以就做咗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嘅主任。 哦， 仲有一个 系 就系死可以唔自首， 系 陈独秀 系。 啊！陳獨秀嗰陣時，日本仔炸南京，已經炸到去監獄啦，監獄都冧咗啦，話你行出去啦，簽個名得啦。咁我坐喺度，我冇罪嘅。 係 啊，第一我冇罪， 係 除非你同我平反。 係 啊，第二咧，如果你而家放我，你俾個説法我， 係 唔係我簽個自首書係嘛？個教授嚟噶嘛，一條筋嘅。 唔係要簽我。即係早簽咗啦，即係你拉我嗰時已經簽咗啦，使乜去到？ 如果半黨炸佢嗰個誓詞嗰度有永不半黨啊！如果個半黨咧危害最大嘅當然係顧順章啦，但職務最高嘅咧就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 嗯， 向忠發 係 佢係1928年啊六月喺莫斯科中共六大上邊啊， 係 由共產國際安排。我哋工人階級嘅政黨， 嗯、 所以揾翻個工人出身嘅人嚟咧，呢個做總書記，就文盲嚟噶。呢個向忠發啊，做咗總書記。 係 後嚟呢邊嚟講咧，就喺1931年嘅時候咧，1931年4月嘅時候咧，就當時顧順章咧就護送兩個大人物，一個就張國焘， 嗯、 一個陳昌浩， 係 由上海護送佢哋去咩啦？鄂豫皖。呢個嚟講個根據地 係 護送佢哋去完之後咧，完成咗任務啦。咁啊，顧順章咧就走咗去武漢 啊，就登台就表演嗰个魔术。啊！點知喺觀眾當中就有一個叛徒，共產黨嘅叛徒咧就認得佢，結果就話咗俾總統聽，結果就 拉咗佢。 徐恩曾手下就將佢就呢個顧順章就拉咗，係咁樣樣。但之後隔兩個月，大概係六月呢個24號到咧，就向宗法就落網啦，就俾國民黨拉咗啦。拉咗之後咧，因為佢本身咧冇乜文化，掛個名就係總書記啫。其实他所知的嘢咧，就远远比不上顾顺章。咁所以变咧，第三日就俾蒋介石下令就处决咗佢。 啊！ 死就枪毙嘅时候啊，跪地求饶啊，要求饶佢放佢一条狗命。 系， 结果刀疤一枪枪响，都系就锯咗佢。 而家讲起呢个共产党嘅章程咧，当然佢上面写明白啊，中国共产党系工人阶级嘅先锋组织咁样。咁我哋睇呢個黨員嘅人數同埋比例啊，可以發現一啲問題。 係 1945年中共七大嗰陣時咧，即係號稱係120萬黨員。120萬黨員喺當時嘅中國人口比例咧，大約係1/4。即係400個中國人裏面有一個中共黨員。 係。 咁到今天咧，個數字應該係9200萬。黨員，咁啊，同人口相比咧，大概係1/15。即係從400個人裏面有一個，到15個人裏面有一個，咁嗰個先鋒 係 啲先鋒隊，仲要係工人階級嘅先鋒隊，咁到今天為止，工人階級喺中國人口裏面都唔係佔多數，咁你除咗工农商学兵啊嘛，咁多你工人 占 多数。如果按工人阶级， 系 呢9200萬人咧，佢3個人里边已经有一个党员啦。系啊，咁至于呢个先锋，就想搞清楚嗰个先锋点解个比例系点回事咧？咁因为。先锋梗系最犀利 噶啦，最前边噶嘛， 国最高噶嘛， 系啊， 系嘛，咁你嘅比例前后嗰个相差咁多倍， 系 啊，呢个系一个提出嚟嘅问题。 哦，而家都唔讲呢样嘢啦。 冇啊，就算你系中共18大、19大一党代表当中咧，你工人嘅数量啊。都係 同埋你 唔係 你睇 多數嘅， 你睇資本而家我哋個經濟資本主義發展，應該遲早啊，即係如果中國繼續發展咧，一定係中產階級嘅人數一定多過所謂工人階級啦。 咁 你睇香港、美國、任何英國、歐洲、德國、法國都係一樣啊。你個經濟發展一定要咁去噶嘛， 所以咪 就白餅越嚟越多。 係， 所以就 因為你搞所謂 三個代表啦嘛， 係知識經 濟就話係。共產黨咧就係無產階級戰鬥的先鋒隊組織，但到江澤民嘅時候咧就提出共產黨咧係代表先進生產力， 係 代表先進文化嘅前進方向， 嗯、 代表最廣大人民嘅利益， 嗯、 就三個代表。 係 咁，所以你咧資本家啲， 呢個比較 變咗嚟噶嘛， 都可以入 咗啦。佢做高科技啊，做互聯網嗰啲嘢，咁佢都係代表先進生產力嘅前進方向㗎，咁樣。 係 咁啊，呢個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咁佢咪又一樣入到黨咯？嗰啲所以資本家啦， 唔係某個程度呢個又符合經濟發展個規律啊嘛。 唔係喎，如果喺邏輯上邊，你要解釋清楚喎。 哦，點啊？ 而家黨章寫得清楚，中國共產黨係工人階級嘅先鋒。 啊，呢個 係又係中國人民嘅先鋒。 啊，呢個冇問題。又係 中華民族嘅先鋒。 喂，有乜 分別？即係呢個複合句，你喺邏輯上邊 係 好。我就 而最核心嘅一樣嘢係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咁咩嘅共產主義啊？共產主義係冇人剝削人、冇人壓迫人嘅咁樣嘅世界嚟噶嘛？ 依句都唔緊要，共產主義係消滅私有制嘅， 因為共產黨宣言，共產黨宣言裏面其中核心一句就話，共產黨人嘅全部呢個理論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就係消滅私有制。系咁噶嘛？ 咁同埋一部分人先富起嚟，点联系得挂到勾啊？先富起嚟嗰部分，仲要系 掌權嗰班喎。 哦，梗係啦，唔掌權點可以富起來？ 嚇、啊，咁你解俾我聽，點消滅私有制啊？ 冇啊，而家仲講呢樣嘢。 成個共產黨宣言咧，個核心就係階級鬥爭。 你除非你咁講 啦，暴力革命、世界革命、消滅私有制， 係你話國進民退都係慢慢消滅私有制啦，越嚟越少民營企業啦嘛。 唔係、哦，你嘅國進民退唔係國進、哦， 係 喺官員進啫、哦。 國營企業、啊。 喂，你唔好呃我話國有化就係無產階級嘅象徵、哦，國有化係。國裏面嘅有權嘅人嘅化啫，哦，即係我哋喺工廠踎過，喺農村踎過，都知道嗰度嘅一把手，嗰一畝二分地就係佢噶咯， 嗯，成個獨立王國咁噶， 啊，你話農村係叫做集體所有制， 係 呢個工廠係國有制，邊度係啊？哇！嗰陣時啲軍代表喺工廠， 係 一句説話，要點就點噶啦， 生殺予奪啊！大權在握噶，佢啲完全係，所以一路到而家咧，佢即係四十幾年嚟咧，經濟體制改革，但係咧就冇搞到政治體制改革，所以咧就我哋諗起咗前總理温家寶一句説話：只搞經濟體制改革，唔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嘅成果都會得而復失，類似文化大革命咁樣嘅歷史悲劇還會重演。 好啦，讲到呢度啱啱时间够啦，就揾林博士揾你呢句嚟做压尾啦吓。好啦，因为见到阿基哥啦，那些年张伟基就跟住会播出嘅。咁啊，听晚咧，阿飞哥又揾嚟一位医生啊，周元汉医生同埋林济坚，就讲呢个脊椎护理。哇，诶，我哋都要听我马丁丁，即系人老啲脊椎就有事噶啦嘛。 知道其中嘅奥妙 系嘛？好，咁啊，跟住听最后一首歌啦，就系呢个凌千嘉唱嘅，叫做《祝寿歌》。咁啊，今晚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精神好。